那套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那套科大讯飞提供的叫智能语音 3.0、 啊、 对、 嗯、 就三块屏的一个三屏智能互联分屏显示， 嗯嗯嗯， 就它这个是有点类似于像一些自主品牌上面也有这个功能， 嗯嗯， 它这个带来的好处就是它识别特别快， 嗯， 它反应快， 嗯嗯， 可能大家都说其他一些系统我们用着就是它有一个卡顿在里边、 嗯、 你说了一下它半天才给你反应过来还不一定对、 嗯、 但这个它就是反应比较快、 哦、 啊，然后这个觉得诶、哎、这个体验挺好的。再一个呢就是这车你看像一些这个三辐式这种运动式的方向盘， 嗯， 电调节座椅、 嗯、 还有那个油门踏板是那种风琴式的 啊、 哦、它不是 这个是宝马一直惯用的、 哎、对 的 这个踩起来脚感是很舒适的， 是 像一水这肯定都知道， 嗯， 再一个就是说像我们注意到 V6 上面还有一些我想想啊，还有一些很实用的配置是那个比如说那个360的那个360度的环车那个影像， 嗯 啊，这个就是在停车呀，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就比较窄的停车位这种在倒车啊移车 的 时候，对，看得特别清楚。 其实主要360如果做的不是特别好的话，你会发现它的镜头当中就是咱们看那个屏幕的时候会有一些奇变的现象、 嗯、哦，这是因为广角镜头、啊、 对，它因为是广角镜头拼在一起的， 对， 所以这也考验就是做这条系统的工程师他到底细不细心，然后调的这个角度到底好不好。 对， 还有一点什么呢，我一直认为中华的车型它在配置上基本就是可能整体配置不是最高的，但是它在基础配置上就是所谓咱们俗称那个乞丐版上 盖中盖， 它不会说给你特别低，它不会连什么什么电窗啊，然后那个、 不会 座椅调节啊， 绝对不会， 都不给你，它相对来讲它的起步会很高，但是、 嗯、 华晨中华这个品牌又不是说我拿配置去堆的这么一个品牌， 嗯， 所以我觉得它其实在选择的时候至少能让大家如果说你是看配置的话，你会感觉比同价位的其他车型便宜个一两千块钱。 嗯嗯，是这样的。 综合来说吧，老车，你如果说这台车要是五分满的话，你能给这台车打几分？ 嗯，四分，啊不，3.9分， 3.9分。 嗯， 那么这其中是综合来看 吧， 综合来看吧。 嗯， 是价？你觉得是价格会是稍微贵一些，还是说 价格？我觉得还 OK 啊、哦、 啊，还 OK。这车可能失分的原因，可能我个人觉得它这个噪音略大一点。 哦 啊，是这种感觉， 静音可能 静音 要加强， 隔音上面还需要加强一些，因为我可能开舒适的车型，觉得会更。哎，更好，感觉好一点。 但也对，你要知道，现在十万级别的 SUV 跟20万级别的整个的车型，还是要有空间去再去做，去再去努力的。 嗯、 所以，因为毕竟大家用料还有这个 然后 细节的价钱都 在，它 在 一些小的做工上面，这个再精细一些、 哦、 啊。现在还可能还显得稍微的略显粗糙了一点点， 嗯 啊，还要应该再精细一些。然后像我刚才咱们一直在说的动力、安全配置、实用的配置，这都没问题。 就其实是一台家用还算 绝对是可以的， 可以的家用的， 对，很可以的家用首选，不是首选，家用值得推荐的一款家用 SUV。 哦，好，今天老车呢把中华 V6 的这个冰雪的试驾体验跟大家聊了一下，其实冰雪不是重点，主要还是中华 V6 的一个整体的感官的体验。 对， 如果您对华晨中华的 V6 有什么后续的问题呢，可以通过微信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好友地方搜索快车道 FM 即可。那么今天节目就只能到这里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做的梦，从不怕别人看见。